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剛才講開呢個大灣區咧，就表面就吹水一陣啦，我覺得就志在大家炒下地產概念嘅啫。我覺得短期嚟講咧，我估嗰啲人民日報自己都入重貨碧桂園，所以就叫大家上車要趁手啊，就係咁嘅原因。 上車要趁手。 係啊，我覺得就 即係話香港人要上車趁手。 咁咧就係阿李秀恆啊，呢個廠商會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係會唔會廣東省利用國家嘅政策嚟去做一啲即係。呢、這個地產發展項目咧，咁樣而損害港商嘅經濟，就承受貴嘅租金咧，咁樣一啲都唔出奇。 嗱，今次咧，李秀恆咧就講翻啲 人話， 佢仲除咗之外咧，就佢都質疑個叫做前海嘅前海咧，就話喂，前海其實係咩啊？將香港服務業北移啊嘛。就之前咧就話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工廠啦，香港嘅工業咧就不移咗上去啦。而家前海嘅最主要 主動挖你長腳添， 就係將你服務業所謂嘅即係特別係金融啦，就去移去前海嗰度咧。咁其實究竟對係咪取代香港嘅位置咧？即係 可能嘅，大家唔需要擔心啊。 但係即係依個質疑得唔係嗱，有冇可能一件事？用心係咁 嗱，佢哋都知冇 用心係咁， 佢哋都知冇可能。但係你要記住，深圳市嗰班友咧，就所謂用國家政策嚟攞自己著數。 嗯， 任何呢啲搞特區經濟嘅咧，佢都係用盡國家嘅政策攞自己著數嘅呢班友。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堅做，佢都知道冇可能啦。但你話喂，社會主義法制新區嚟試下咯，咁樣。屌佢咪打锣打鼓问你攞政策，跟住攞钱咯，跟住咪搞咯。 等于香港 嗰喂，如果系咁嗰个，好似而家话叫啲僆仔，香港僆仔上去创业啊嘛，嗰、个洪维文啊，即系嗰个中联办捧出嚟嗰个小平头、IT 界嗰条友啊，咪就系前海， 佢负责香港 CEO 嘛，系啊， 系啊， 佢咪叫啲僆仔上去创业咯。 咪即系所以 你试下，鱼仔食脚皮都冇得你做啊，真系。 个情况咧，其实就即系话等于咧，你建制派一样啦，政府咧就不断立项咧，其实就派饼仔落去。 其实系啦， 其实就为咗要派饼 皮。咁佢哋好简单嘅啫，我觉得炒两转先，喺前海嗰度搞两个嗰啲高薪。技術開發區之後咧，就隔離起樓盤，就喺嗰度走兩轉先，啲地咪升值咯。嗱，我話俾你聽啊，大灣區唔好俾我睇死，除咗呢個基建同埋相關基建嘅地產項目，係會盡快上馬之外，其他乜嘢都唔使做，因為佢哋根本個利益就喺嗰度。最好就係咩呢話頂你不如港鐵公司上嚟投資啦，將嗰、那個咩佛山廣州嗰個支線啊，廣佛支線一路伸延去。肇慶啊，其他地方咯，系好嘅，佢會覺得，咁就跟住攞嚟咩？攞嚟咪上蓋物業咯。由1980年到而家，香港人教壞大陸佬，到而家都係呢條橋嘅啫。 啊， 仲有邊條橋先？最終就係掘一筆搞地產，所以我就話買碧桂園就好過你搞其他嗰啲咁嘅嘢。真係噶，最終就一定係圈地，圈地之後起樓，然後美其名咧就話包裝成為大灣區概念。喂，佢呢啲咁樣嘅發展概念，你記唔記得泛珠啊？仲有冇人記得啊？而家信嗰個真係豬啊！真係，而家又豬西啦，又嚟啦，係咪？咪又一樣？你信嗰個豬啦，真係。 其實呢個都好容易明白嘅，即係我覺得咧，你國懷所謂嘅四個字國懷鬼胎咧，你而家涉及到十個城市， 兩區係嘛？ 七個，佢哋嗰邊就九個， 九市 啊，唔係佢哋嗰邊七八個，加埋香港同澳門啊嘛，就十個啊嘛。 十個 咁好啦，你呢十个嘅地方嘅政府，其实都有佢自己嘅 agenda， 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嘅盘算。你如果话要将呢十个，头先我哋已经讲啦，特别系香港咧，佢自己有一个嘅叫做本身嘅制度，本身嘅一个好独特嘅一种嘅文化。咁你要将佢夹硬摆埋一齐嘅时候，其实呢种所谓各怀鬼胎就会令到嗰个合作咧举步维艰。 好简单，我举个例啊，而家嗰个叫做换肝专家卢颂茂啊，就坐镇喺港大嘅深圳医院。你问下香港人啦，愿唔愿意上去深圳？你唔好话做咩大手术啦，上去深圳割包皮都唔肯啊。喂，都系港大医生做手术、 啊。 但嗰啲護士麻醉師唔係啊嘛，唔係咯。個問題就係咁啊，割包皮平一半，你制唔制啊？都唔制啦。所以你話馬會啊，20年前已經搞喺上面搞老人院啊，你記唔記得？ 在上面叫人回去，叫啲老人家回去上面，那些老人院退休全部回来香港了，已经 仲咩？ 你看下马会那个老人院剩翻几多人？ 喺个政香港政府政策尽量配合，就话唔使，以前咧就唔系嘅，你要一定要喺广 东计划就容许佢哋咧可以攞嗰个综援啊嘛， 系啦， 都唔制， 都唔制。 喂，老嘢都觉得在香港穩陣啲，大佬起碼飲嗰杯奶都唔會提心吊膽啊！ 嗯、 我點知道老人院俾嗰杯奶係咪三鹿嚟啊？同埋好簡單啦，好多退休公務員我認識嘅喺中山買嗰啲嘅高爾夫球場附近買嗰啲度假別墅，得閒上去打下高爾夫球，結果越上越少，越上越少，有啲甚至俾民工入屋佔領埋添啊，住埋入去添啊！喂，嗰啲夠平啦，香港買緊四五百萬。连上车盘都买不到，在那里可以买个 house 喎、哦。初初梗 happy 噶。 喂，而家咪阿陈茂波就咁氹你香港人上去嘛？佢 exactly 就系话，喂，系陈茂波定系六八九啊？是但一个噶啦， 系两个都平好多嘛。 吓、啊，咁佢就话平好多嘛？你十分一、八分一喺上面咧，随时揾到一个大好多嘅屋主啊嘛，咁样。你睇嗱，依、這个咪头先你所讲嘅，就话喂，佢嗰个政治含义重大，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佢哋系。千方百計吸引你香港人搬入去，我覺得即係話咧，最好咧就香港人就搬曬入去，咁然後跟住咧啊嗰啲內地富豪 就搬曬落嚟， 搬落 呢個就聽落去、香港人已經反感啦嘛，你冇得 sell 嘅，我覺得真係、你真係仲慘過 sell 民建聯啊！你諗下香港嘅樓價就托到鬼咁高，而主要嘅原因就係內地嘅資金落嚟炒賣，甚至唔係炒賣添，佢真係投資，好啦。 跟住就包括中聯辦嘛，佢係其中一個好勇鋭炒樓嘅。 呢、這個等阿黃岐山地查一查知嘅啦、其實已經查緊嘅，已經好、快就揭曉添啊！咁你諗下，然後跟住樓價貴到咁，香港人住唔起啦，咁你不如就翻去啦咩？喂，我喺紐約，我住唔起曼克頓，我搬去新澤西州都好，嗰、那個仍然喺美國嘅 system 裏邊啊嘛。我就係話嗱，我就係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喺呢個大灣區裏邊嘅。广东的居民能够不用翻墙听到夺命捞松呢湾区计划就会成功了。是不用翻墙听到我们做节目。原因就是我就说如果你两套不同的体制呢香港人是根本不愿意上去的原因不是硬件的问题。绝对不是硬件的问题。我宁愿瞓街那个是一个软件的问题。就是说你各方各面的条件食水不安全空气污染还有什么呢你一喂，唔通你真系日日匿喺碧桂园咩？好多买咗碧桂园嗰啲作度假屋嗰啲，你问下嗰啲人啦、喂，头嗰一年啊，头嗰半年就高兴，个个礼拜上去。大佬，你谂下嗰啲生活真系有病噶、哦，上到去一打麻雀，二揼骨，三购物，然后第二日就系购物、打麻雀、揼骨，第三日揼骨、购物、打麻雀。 啊、 任你调咯， 系 咁你谂下，俾你住多半年你唔发癫啊？ 嗯， 跟住咪除非咩咧？除非里边嗰啲最癫骨墙啦，就系嗰啲屋苑里边，原来系一墙两制，试过新闻嚟噶，系啊，喺碧桂园里边都系咁嘅，原来，一家大小，跟住咧，原来咧 家小就可以去嗰个正经嗰边嘅， 唔系或者甚至一家大小一齐入去，然后就你介绍咗佢哋去打乒乓波嗰阵时，自己就去咗揾你嘅呢个技师模特儿技师啦，咁样嗱，咁咪有吸引力咯。所以我就话你撇除咗东莞八十四式咧，系冇可能有吸引力嘅。唯一最大吸引力就系你顶得住毒食物嗱，等于我头先一开始讲呢位勇武男士啊，即系搣走五百蚊呢个男士，我估都系期望落空先至嗰下。气上心头，你不能够低估男士呢下，即系谷精上脑呢一下咧，即系佢为咗东莞四十八式，佢三鹿奶粉、毒食物、毒空气，乜都可以顶得住嘅，就系嗰下啦。你一搣除咗嗰、那个期望咧，就冇可能啦。我觉得真系 咁都唔会系喺嗰度居住噶，嗰度都只不过系即日来回搞掂啦。 嗱，呢个就我相信六八九，如果佢解得通，你系为咗叫鸡而上去住咧。咁咧就真係呢個大灣區計劃就掂啦，但係你知道香港男士點會咁傻啊，大佬？即係話咁咪即係等於即係由呢個娛樂咪變成係呢個家變， 所以咪咯。你就算移民都好，你講緊係一個移民嘅規劃嘅時候，移民嘅諗法係好唔同嘅。但係等於 仲張建中仲柒啊！你知唔知啊？揸車翻落嚟灣仔翻工啊，叫你 係啊！ 點解住喺恩平？ 浸完温泉可以揸车翻落嚟翻工，你谂下。 阿波叔都系咁讲噶，佢都系又系咁讲啊，话诶几好啊，咁样可以喺嗰度住又落嚟香港翻工。 你试下嗱，你试下夜晚黑六点钟放工，你翻到去恩平几多点啊嗱？你试下，中间未计喺啲公路嗰度俾人急爆胎劏死牛啊，掟只牛出嚟啊，嗰啲老人家碰瓷啊，咁样呢啲咁嘅嘢。 一小时生活圈、 啊，一小时死人就得，你翻到去屋企一小时 啊， 大佬你谂下，第二日翻工落嚟又如是者咁样过关。大佬傻的嗎？ 唔係，所以我話啦，即係話你而家基本上香港呢一班嘅高官咧，就喺度勸香港人咧就搬上去，就即係叫移民啦。你叫我移民上去，喂，移民嘅考慮好唔同嘅，即係話移民咧，甚至 佢唔係移民，佢叫你唔使移。一小時生活圈，你繼續翻嚟， 翻嚟工作， 繼續翻嚟工作。 喂，但係你好似你講睇醫生又喺嗰度，讀書又喺嗰度。喂，仲有一樣嘢咧，你如果搬咗上去嘅時候。我哋仲要考慮，就係話你上唔到 Facebook 嘅喎，你評論唔到時事嘅咯。 有優好嘛？ 你啊？ 有優好嘛？ 優好即係咩翻唱啊？ 唔使佢有佢哋嘅 Facebook 啊嘛。 哇！你優好，你夠膽亂講嘢啊？ 咁咪唔好講咯。 係咯，唔好講咯，咪就係 咯，咪就咁。 唔係香港今時今日仲有城寨啊嘛？ 係啊， 即係你可以你喺香港生活嘅時候，最少去到而家都係，你都仲可以係有言論自由啊嘛。你可以講嘅，你上去實名制嘅所有嘢，你夠膽喺上網上亂咁講嘢啊？ 我話俾你聽啊， 即係變咗咧。 八九，你翻去問阿齊恩會唔會翻去啊？ 啊， 齊恩，我都你唔好話翻去浸温泉啊，佢連過關佢都唔會去啊！我話俾你聽啊。 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都係咁， 係憎到嘅地步啊，係連翻大陸都唔翻啊，係。 即係 傻傻地，佢都唔知道個 mood 喺邊度。 其中一樣嘢即係冇安全感啊嘛！我唔知幾嗱，你過去你一年裏面咧，李波突然之間又俾人捉，你話我唔係李波咁樣，喂，唔係、啊，你依件事可以發生喺李波身上 嘅時候，任何人都發生， 任何人都可以發生、啊。 梁繼昌無厘頭都入唔到澳門，講乜嘢大灣區發展咧？一個做過乜嘢事啊？梁繼昌，你話、 啊、 連去澳門都入唔到境 啊？ 你講咩大灣區啊？收皮啦，真系！ 喂，你点知你出嚟系游行过嘅时候，会唔会就已经有个 跟住个公安攞住你？喂，影到你喎、 啊，系咯， 系嘛？啊，过嚟碧桂园揼下骨先啦，系嘛？咁啊大镬！ 即系呢一样嘢，你而家我哋今时今日感觉，如果你话我喺五年前咁讲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我喺度作大，边有可能啊？ 冇 啊！喂，但系今时今日。我相信我咁讲嘅时候，冇人觉得我系一个过虑嘅，即系呢个唔系一个过分嘅忧虑嚟嘅， 同埋嗰种。生活我告诉你听啊，即是曾几何时香港很多专业人士中产，我认识很多退休公务员 啊， 是吧，得闲上去打两棍，上去高尔夫球场就买个单位，买个那些即是在中山啊、东莞啊那些乡郊，特别是中山最多、那些这样的所谓度假式的那些 golf course 那些 house 啊，有买 golf course 那些。喂大佬，你上去半年啊，你找人跟你一起上去打波已经没了，第一、第二。喂，大佬上去住好危险噶，你睇曾荫权， 嗯， 顶你两头发白晒，真系白过你啊，真系几惨啊！大佬只不过系想租个东海花园嘅以前嘅卡拉 OK 场 啊， 嚟做单位都搞到咁啊！你谂下， 嗯， 所以就更加唔会有人上去嘅，真系嘅， 嗯， 即系你以嗱，你讲得啱，十年前咧仲有卖点，我觉得， 嗯， 十年前因为大家咧嗰、那个中港之间嗰个民情啊， 嗯， 嗰、那个对立系冇咁犀利， 系， 同埋共产党都冇咁着力去。打香港人， 嗯， 喂，大佬，你经过过去嗰五年啊，梁振英时代嘅《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咁样开足宣传机器嚟去贬低香港嘅话咧，坦白讲，有骨气嘅香港人咧，我真系咁讲啊，乞食都唔上去。 咦，我觉得呢个情绪系越嚟越多人啊，嗯！我身边都有好多人咧，都系话，超上去做咩啊？即系 后生一代仲大镬， 多咗人去台湾啊！ 后生一代仲大镬，我嗰个同代嘅同学啊，佢哋嗰啲细路已经系读紧大学 啊。 学校里面北上交流去北京大学不去， 嗯， 坚决不去 啊！ 点解去嚟做咩啊？有乜好睇啊？ 啊， 喂，大佬，唔系讲紧深圳、肇庆啊， 嗯， 东莞、佛山呢啲四五级城市，系讲紧去北京大学交流都不去啊！ 嗯， 呢个就系个 mood 啦，我话俾你听，系嘛？你点搞？ 所以 你政治上唔解决呢个矛盾，你唔令到香港人过去嗰五年啊所积累落嚟嗰种怨气啊得到呢个宣泄啊！ 嗯。 是冇可能的，你仲要由六八九去扯头缆，从呢个就是我讲的湾区政治的一个最重要香港人最担心的地方。 好，一阵我哋再讲呢个六八九的盘算，但系而家我继续讲咧，就系话就 exactly 你过去嗰呢五年发生嘅事，加埋你今次嘅 特首选举里面咧，所表现出嚟嗰种一国两制已经消亡嘅时候咧，喺咁嘅叫做 大气候、 大气候咁嘅 perspective 睇嘅情况之下，你认为香港人点会系同意任何有关中港融合嘅论述呢？ 冇可能。 点可能会认同呢？因为我哋一定会系好自然戴上有色眼镜，就系、是、你想进一步毁灭一国两制，你想进一步毁灭香港。 你个集体情绪唔解决 啊，就只要抵抗咯。 呢、這个 mood 你共产党唔解决嘅话咧，啊系冇可能嘅，系冇可能嘅。本来有个解决机会嘅，就系、是、如果曾俊华做咗特首， 系啊， 系有一个解决机会嘅，但系你要。啊用绿板纸的大公报去攻击这个曾俊华怎样不爱国爱港嘛，你就自己受了这些东西。我无论你怎样吹都好，如果你有任何的拨款，一会儿再讲，上到立法会的话，那种本土运动会死灰复燃， 然后 会包围立法会翻晒来。现 在看回头的时候呢，当然你看到曾俊华为什么会被 DQ 呢？看 到了、有原因。你现在的 picture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我觉得呢，就曾俊华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中港融合里面呢，中央政府对他是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即系话咧，因为呢个曾俊华成日讲呢个所谓嘅香港核心价值啊嘛，而佢嘅成个 gesture， 成个个所谓嘅竞选嘅论述当中，都系要保护香港呢一边啊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对于佢嗰个中港融合呢个即系国策咧，其实佢认为曾俊华就唔系一个好嘅执行者。咁所以咧，而家就睇下林郑啦。不过有机会不是林郑做呢一样嘢嘅。 嗱，俾你听啦，呢个湾区咧，你唔好大家唔好净系睇经济呢一 part， 我觉得政治嗰一 part 系最重要的。 嗯， 我想问下大家，一个咁重要嘅香港嘅未来发展计划 啊， 而林特呢个689系仲有两个月就要落台嘅一个特首， 嗯， 系点可能由佢咁高姿态率领呢个咁多司局长、行政会议嘅成员， 嗯， 上去？由佢去揸呢樣嘢啦，呢樣嘢係一個 common sense 嘅。 啊， 正路應該係由下一屆嘅新政府去做嘅。 嗯， 咁啊，梁振英嘅解釋就係話，因為九月十月咧，中央就要規劃要定案啦，嘥 Q 氣。呢個係假嘅呢、這個。 嗯， 你上完去之後，唔通嗰個規劃喺香港政府內部就會完成咩？ 嗯， 嗰個係一個姿態嚟嘅啫，我覺得。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牽涉到一個好關鍵嘅問題，究竟梁振英係咪借住呢個大灣區城市群落發展計劃？嚟去成为香港的太上皇， 嗯， 亦都系咩咧？将林郑月娥贬低成为，其实佢冇改变过，佢都系政务司司长， 嗯， 全部褪一格， 嗯， 嗱，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好大。点解咧？就系、是、你见到嗱呢、这个689嘅姿态咁高啊，我觉得佢系有盘算喺里边。 喂，好多人都问啦，都话喂，点解你仲有两个月仔货仔？你点解仲要？上去呢个广州度搞咁多交流 ，BCA TSA 取消，你就话因为现届政府嘅嘢、就唔准林郑讲。咁、如果呢个湾区发展计划系下届政府嘅嘢，又关你差事咩？而家 即系喂，你仲有两个几月 啊？真系， 即系你走去上去 关你陈茂波咩事啫？ 系啊， 除非下一任财政司长就系佢咯。 啊， 我觉得出嚟讲嘢嗰啲，你留意一下，高永文唔讲嘢。 嗯。 谭志源唔讲嘢，谭志源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啊。 嗯，如果系呢一届嘅，咁啊，梗系佢啦，大佬。 出嚟讲嘢嗰啲，我话俾大家听，全部都会系下一届政府出现嘅。 嗯， 系咪先？你谂下，好合理嘅呢、這个。如果嗰样嘢系下届政府嘅话，佢哋咪一定要扑出嚟啦嘛。 嗯， 就系我，所以我就话俾大家听，陈茂波笃定做财政司司长，毫无悬念。 嗯。 所谓找黄东胜、找梁高美意，全部都是假的，根本从来没找过。由他装修官邸那天，上面已经指定是他做。 嗯。 因为这个位置是会早于特首。 嗯。 上一届找曾俊华做，卡住梁振英。 嗯。 今届找陈茂波做，卡住林郑。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劣质政治了，我告诉你。 嗯。 然后跟着我告诉你，你记不记得曾几何时明报报道，就是说梁振英要求财政司将财政储备容许投资落去南沙。 记得。 在那里起公营房屋，你记不记得？踢爆了之后，初就否认，晏昼特首办出新闻稿说没有这么事。 嗯。 夜晚黑就说有讨论过，不过已经 reject 了，因为不能成事。 嗯。 即是说这样的在大湾城市群落发展区里面， 香港政府的龙头是什么呢？是科水啊， 嗯， 是给钱啊， 嗯， 去投放资源下去跟这些八个城市之间的 infrastructure 和策略发展计划那里。 嗯， 陈茂波的角色就是这样了， 嗯， 就是将香港人的储备，到时你的高度自治，我经常都说没了财政自治，没了财政自主，什么自治都是假的。我觉得 梁振英呢上任没几耐就已经是想动个库房的钱来用的了，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已经是想投资下去一带一路啊，投资 下去，所以那个不是花生啊，大家 大陆那里 不要只是想着去东莞最癫骨墙或者去跟林林浸这个苹果温泉那些就反而是花生了。现在我讲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国两制香港的高度自治，同埋喺二十年，1997年到而家主权移交二十年之后，下一个二十年根本上就系要将你收皮， 所以咧， 所以系唔存在永续基本法呢样嘢，唔好再发癫啊！嗰啲话永续基本法嗰啲人， 嗯，所以我认为咧，而家民主派咧，或者系叫抗争派咧，你嚟紧， 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未知噶 ，totally in the dark。 嚟紧咧，你最重要、最重要一个，我谂 top at the priority 啊，我要用呢啲咁嘅唔系英文嘅英文啊，即系 priority 就 priority 噶啦。最 top priority 咧，你真系要睇住个大湾区发展里面咧，会喐到我哋嘅库房啲钱啊！你系一定要 呢、 這 个唔系恐吓嚟噶，澳门嘅财政储备系投放喺广东省噶， 投放咗啦， 400多亿。香港嘅财政储备系全世界嚟讲系最高嘅， 啊， 全世界最高。你谂下成个大湾区计划，唔通真系想让香港嗰套法治成为呢个湾区计划嘅龙头咩？梗系唔会啦。 嗯， 所有 hold 住，唔通真系要你啲人才咩？其实系要你嘅财政储备。我话俾你听， 人乜鬼才啊？根本佢而家睇唔起香港人， 佢都唔需要你香港人根本啊。 喂，你记唔记得嗰时 左头左势 ，even 一带一路嗰阵时候啊，阿689再讲啊，不过俾人哋一喷咗面皮啊，话又而家又讲翻出嚟啊，咩超级中介人角色啊，即系嗰阵时一带一路嗰阵时候，嗰阵时已经有一个唔知北京某个嘅低级官员。低級官員就跟他說，喂，我們那個一帶一路都講得幾白的，不知道為什麼，說得很白就說，不是用你們香港的模式的，因為為什麼？一帶一路大家都知道，將中國模式搬過去是什麼模式？貪腐模式嘛，貪腐模式搬過去嘛。 不過都大鑊的，現在他在這個巴基斯坦和緬甸 就收不到數嘛， 蝕了五成，有五成的投資項目，今天華爾街日報說的是虧本，賠本賠到不得了，還有可能爛尾， 所以就要香港的錢 啊。所以我就說， 即是發展中國， 現在以廣東省的經濟其實已經去到極限了。 嗯， 再下一步其实就是打库房的主意，我觉得什么都是假，唔通真的要你香港那套法制咩嘥气啦？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中国模式压落嚟香港啦。当年啊，邓小平话做多几个香港的意思是做多几个经济上的香港嘛， 嗯， 唔系讲紧包埋你那套嘢嘛。所以但系问题呢啲区域发展不会成功，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嘛，就是你净系要，即系好简单，即系等于阿暴龙哥，我成日都讲噶。他仲是要笑吟吟，系咪？当年官人我要咁嘅样，结果他又要咩咧？揾咗阿 Dada 嗰个身，然后博士咁样个头落去啊嘛。他所谓做再做几个香港就系咁啊嘛，就系要你中环嗰忽，其他乜都唔要。前海咪就 系 咁咯，系咪？净系要你中环嗰忽，但系即系等于笑吟吟个头博陈静嘅身一样啦。 嗯， 咁样你博出嚟嘅话，嗰样嘢系唔会 work 噶。 嗱，唔 work 话唔 work， 但系而家我话最大嘅问题，加嗰个财政司司长咧，就极可能系嗰个陈茂波。嗱，呢啲所有嘢咧，就系我哋香港而家陷入一个最危险嘅境地。除咗已经系即系一国两制，从我哋头先所讲嘅，无论曹二宝啊，呢个嘅刘乃强呢啲咁嘅人讲咗出嚟噶啦，即系冇依回事噶啦。但系而家最危险嘅境地就系我哋嘅库房呢啲嘅钱。都会有机会是被人哋咁样去用咗嚟去投资落去大陆嗰度。 但你有几样嘢啦，我觉得律政司，如无论你系黄桂圈同埋呢个袁国强留任都好，都系西环友。嗱，好关键嘅呢坛咁样嘅。 喂，但系话 大湾区， 袁国强都真系铁定唔做噶啦。 佢成日肚屙嘛，好似系肠胃有事。 即系话身体问题，即系用到身体问题噶咯。即系你嗱。当然到最后会不会逼到他要做呢，那我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你看到袁国强那个 反抗咧嘅意識係好強。 嗱，我話俾你聽啦， 個原因 黑社會冇得退會嘅喎。 唔係咁啊，咁咪佢都係 一世會員、終身會員。 我嘅意思即係話佢嗰個抵抗啊，嗱到最後可能都會係佢做，但係你從佢嘅跡象顯示咧，點解抵抗得咁強咧？就好似你之前講過，依啲人都全部知道入依個政府要壞事做盡， 係投名 要壞事做盡， 係啊，立投名狀啊嘛。 啊， 所以我就話6892.0係有原因嘅。不是说只是纯粹他移掉了张志刚炒了邵善波高靖之就完，而是说根本上奶妈是做一个政务司司长的角色的、嗯、所以张建宗虽然是做政务司司长，但其实他又是做回他原本的角色的每人褪一格嘛、 啊、 所以那些副局长表面上是升了局长，他现在陈肇始啊那些嘛、 嗯 啊、马兆祥啊许晓辉啊，全部升做局长嘛。 嗯、 实际上其实都是副局长仲系、嗯，因为奶妈其实都仲系政务司司长。 嗯、 真正嘅特首都仲系六八九。 真正其他局嘅局长。 然后佢就 系中联办。 系啦，党委书记就系中联办。而家嗰啲咩陈东啊、谭铁牛啊嗰啲啦，我觉得唔系张晓明啦，已经慢慢嚟咗啦。 嗯， 准而家谂8个副主任嘅中联办。 嗯， 相当恐怖。 嗯、 香港嘅情况我谂比新疆更严峻啦。如果唔系点会咁多中联办副主任喺度啫？ 即系新疆几多个啊？ 啊！ 新疆冇8个咁多， 冇，但系解放军多啊嘛嗰度，即系所以你谂下，大家仲睇唔到嗰个一国两制嗰个形势。如果而家呢个阶段，你唔系利用骑唔住呢个林郑嘅话咧，如果容许陈茂波一路做落去嘅话咧，我觉得六八九系太上皇呢个咧，而林郑都要利用。honeymoon 呢段時間咧，係要bargain翻一個空間出嚟。不過呢個機會好細，我覺得。 所以我哋咪 因為佢太過恨做特首啊，佢已經冇咗個 bargaining power。 依個我哋都勸過林鄭噶啦，即係嗰陣時嘅黃金機會。雖然有好多網友咧，即係我自己 Facebook 都貼過類近嘅 message 好、嗯、多網友就覺得我太天真啦，因為林鄭點會啊咁樣即係咁。但係事實上嗰陣時我到而家都係咁講，就話嗰陣時係佢黃金機會就係咩咧？當佢當選。 最有機會 最有機會討價還價，你而家真係冇啦！而家 即係等於一個懸崖 啊， 一腳撐開棟門，嗰下就冇噶啦。 冇。 但係 before 個懸崖未決定撐開棟門嗰陣時咧，呢、 啊 這個丫鬟仲可以抵抗啊！而家就冇噶啦， 而家冇噶啦。嗱，所以我哋話啦，民主派要睇你講咩大和解啊！而家嗰啲步步進逼嘅情況，你睇得清清楚楚啦。第一，第二，你再睇埋佢嘅班子啦。如果真係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嘅時候，你哋冇唔需要考慮嘅，你只可以用抗命嘅呢一個嘅心態進入。 我覺得有啲嘢可以做嘅。首先咧，就應該快啲喺立法會成立呢個灣區城市群落發展專責委員會， 啊、 就邀請所有咧。对呢个湾区发展有兴趣嘅议员咧，就加入呢个专责委员会里边、 嗯， 然后咧 密切监察。 嗱，因为坦白讲，现届政府系已经系一个即系夕阳政府嚟噶啦，系唔应该由现届政府去做任何跨越佢嘅任期嘅决定嘅。我觉得呢样嘢本身已经系荒诞噶啦，所以立法会一定要 call 停呢样嘢。 嗯， 任何重大嘅决策不能够由现届政府去做。 嗯。 好啦，咁到下一屆政府係點呢？就唔該 ，before 你去上面傾或者簽任何嘅協議嗰陣時候，先嚟立法會先。如果唔係林鄭就冇得傾，我話俾你聽，就當你六八九咁打啦。你一定要令到林鄭喺呢個問題裏面咧，係要敢於同六八九抗衡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咧，到時到後咧，六八九就留低哼哈二將喺度。咁真正管緊香港嗰個係邊個咧？其實咪就係六八九咯。係咪？到時到後你就冇辦法 DQ 佢噶咯，真係。 所以如果 佢是国家领导人嚟嘅，他不是香港的特首嚟嘅。 所以我话如果咧个迹象而家慢慢系开始越嚟越清楚咧，即系之前可能好多人都估错咗，以为咩吹和风，又跟住又以为阿曾俊华有机会做特首。嗱，而家嘅迹象咧，我觉得越嚟越清楚啦，和风咧已经系不存在啦。然后跟住你再睇埋阿林郑嗰个班子之后咧，我认为民主派应该要有心理准备，你嘅议会抗争系要升级嘅。就系、是、我喺之前咧曾经同过我一个朋友讲嘅话，喂，点解香港仲未有抗命党嘅？即系抗命党嘅意思系咩咧？就系叫做咩？就是讲到清清楚楚，佢入佢议会嗰度咧，就系、是、进行一个嘅叫做不合作， 行动，不合作行动就是要拖死你个政府个施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即是因为个 picture 而家咁清楚的时候呢，香港是一个生死存亡之秋，你是一定要呢是令到那个的政府呢个施政产生困难，而要愿意作出让步进行那个政制改革。 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呢你要令到香港人 aware 嗰样嘢啦。陈茂波是做了一件有利于香港的事，就是插到叫香港人去恩平浸温泉嘛，跟住仲话曾张建宗都系嘅，我觉得卧底嚟嘅可能系，叫人喺湾仔翻工住上去珠三角嘛，即系呢啲咁嘅插人咧，系会不断咁样咧，系讲呢啲插话出嚟。 咁所以我哋应该争取呢个冯伟光要留任咯， 要争取奶妈唔用佢啊嘛，系嘛，即系呢个叫做负负得正可能真系。但系啦，你本身我觉得。亦都要對即係長毛地咧提出一個建議，我覺得力係要用喺刀口上，拉布係唔應該放棄，但係唔應該係係有拉唔係有拉，因為未來如果你咁樣拉落去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等於阿金正恩搞核試一樣啫嘛，或者射導彈一樣啫嘛，射親都彎嘅，慢慢慢慢就露底嘅啦嘛，所以我覺得亦都要諗住咩咧？你要將呢個議會抗爭啊！是要用在香港人最赤最痛的事那里。譬如很简单，你现在用在个财政预算案那里，你说因为没有全民退保，其实这个是任何一届你都可以拉布的。因为任何一届都不会有全民退保的在个 budget 里面。那是不是每次都这样拉法呢？我觉得这样东西你搞到滑晒牙的会。因为一般市民已经觉得屌拉布有你啊。现在没有反应的，现在已经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拉到死都没有反应的。那为什么不是要将议会抗争是要有计划有部署去用在一些真正香港人最怕的事情和最忧心的事情那里、你那一出你才可以令到社会重新发动起上来嘛、你现在这样是又拉不是又拉，你上个礼拜又去游行示威，结果示威不成反示弱，得个百零友、是不是做来托吗？真的即有时候真的完全不明白，我觉得真的、就算是朋友都是要这样讲，我觉得真的。 他嗱，因为呢为什么呢？ 即是你那种为做而做嘛。 是啊，你其实呢这个现象又不是那么难看到的，即是说现在你还搞游行示威。我讲真的，我现在最担心呢 ,7 月1号都未必有太多人。 两千人都没有告诉你、 因为香港现在呢，我想经历过雨伞，经历过这个薯片叔叔被 DQ,依、这个嗰、那个民情咧，已经开始对于一啲游行示威依样嘢，佢觉得冇用啊。 fed up 系啊， 吓咁所以一定要揾一个新嘅方法。我哋上一集你访问咗阿 Benny 啦， 戴耀廷嗰个风云战士咯。 嗱呢个我觉得系其中一个我哋好可能系抗争嘅策略方面嘅其中一个重点嘅，就系、用依一个嘅所谓嘅策略选举嘅方式，尽量令影响咗佢喺各级议会同埋。到最后这个特首选举的里面呢，是令到他再难一点去达到 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政治目的， 还有你内部令到他 overload 整爆他， 是整爆他、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行的方法。还有民主派真的要行，要想清楚接下来抗争的方式还有什么的新的方法是 work 的，是可以令到香港人呢重新动员起来的。 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呢？要 connect 返啲香港人，真的用返奶妈句口号，不过不是震荡器。你是要用主流媒体冇得靠，你是要用新媒体去 connect 返香港人。不要再諗住讲两句政改口号，重启普选，我要呢个全民退保，咁就 connect 到香港人。呢个係搵自己笨嘅。风云战士要成功咪呢，你要用两年半嘅时间去 connect 返个社区。将头先所讲好多其实融合嘅政策呢，其实係同緊个社区有关嘅。好多同内地融合嘅基建又好，将来嘅政策都好啦。你要令到嗰啲人感受得到，我相信嗰种情绪一动员起上嚟係会好犀利。係比因为你係 defend 自己屋企嘛。是比争取双普选啊，那个力度是更大的。 嗱，依个 问题就是你要有一个方法去 connect 佢哋。 系啦， 如果唔系咧，你就系靠而家咁样喺度拉布啊，做埋啲咁嘅嘢咧，我觉得冇意思，真系。 嗱，呢个咧，我觉得咧可以系喺阿薯片叔叔嗰度咧去学一个功课。不过我咧翻嚟咧先至讲，即系点样可以用薯片叔叔嗰个嘅策略咧，你去重新动员翻香港人。